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这次来介绍一部非常好看的法国电影，它有点闷啊，那是相对于商业电影来说，很多特效那种来说，它是比较闷，但是它很贴近真实的生活，也为演技精湛的男主角拿下一座坎城影帝。不是说影展片就一定是非常沉闷的，只是它没有飞车追逐，没有悬疑，或者是，但是它的很有戏。它叫做《衡量一个人》La Loi du Marché，2015年的电影啊，一个成年人啊，我觉得啊，一个成年人啊，在社会上啊，工作遭遇的起伏啊，起起伏伏，伏比较多，比较像平常人，觉得呢，还是起比较多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伏比较多。以前听人家说一个例子嘛，如果你在上班，你工作的时候，那你。不要一直说你啊，这样会有压力。说我自己好了，我在上班啊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不是故意的跟他说，就是闲聊，偶尔会买一下股票啦。那老说自己买什么就赚什么，买什么赚什么。哎，之后中午就没有人会找我吃饭了。不是说骗人啊，我是指比较透露着，其实事实上也是真的，买都赔钱，买都套牢，买就住套房怎么样的，那就觉得来我那没关系，不要难过，我请你吃饭。就是服务比较多，比较像平常人，我不晓得一个观感而已。这部片哦，不是在讲股票，是社会写实的题材啊。男主角在大卖场担任保全人员，客人有没有顺手牵羊啊？同事之间有没有像收银的时候老老实实的结账啊？都是他上班要监控的范围。工作令这个男主角想起他自己的生活，感受生活总是不容易啊。那几桩剧情的安排及几件违反卖场秩序的事件，给予他相当沉重的道德压力。这也是男主角一人表演、一人秀 （One Man Show） 的一部电影，就只看他。班尚·朗栋领衔主演，他是法国一个。他不会很老了，他只是看起来很老而已。我记得他在50岁上下吧，在现在，对，差不多吧，相当有实力的一位演员。有时候他的表现、说话表达出有想法，那有时候他只有表情。他是一个成年人，他是一个家庭的父亲，身为父亲有养家责任的人，他在社会上所有的反应，就像是他怎么看待别人。也像是别人怎么看待他，这是这部片的很重要的主轴，吸引观赏的重点。而男主角借由在电影里面自然的表现，我刚有聊到嘛，他得到了坎城影帝，而电影也因为他的表现发人深省。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一部片，叫做《歌舞伎町的24小时爱情磨铁》。两部片有讲到的东西有一点点相似，也是对生活的一些观察。而回到这部片呢，我有一些感触哦。我会说哦，这部片描述了生活中不可避免之俗，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呢，生活中也有不可避免之俗啊。什么东西嘞？没钱要怎么生活？讲钱呢，好像很俗气一样，但是不可避免啊。没钱要怎么生活呢？观赏这部电影的感觉，情节其实很轻啊，它不是那种很严肃的去探讨什么生命啊、生活啊、价值观或什么，情节是轻的。说白了，也就是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上工作所遭遇的起伏嘛。打算深入思考男主角的生活态度、工作观，甚至价值观，可以看到电影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比较沉重了。沉重不是无聊，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电影想说的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东西，它不是那么的具体，需要体会哦。表面上看起来轻飘飘的， 而且司空见惯，就像是哎呀，就被老板骂两句嘛，谁没有遇过嘞？或者是同事拿了一些东西回家，或者是结账的时候，哎，遇到认识的人，而且给他一些折扣或什么样，就是走一些边缘的东西哦。你说这个是违反规定呢，还是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在讲一些这种东西。真的每一个小事，你要认真思考的话，真的实在是日子都喘不过气来。所以说生活嘛，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它。人在团体里面没有纯粹看待，人在团体里没有纯粹看待。男主角失业的时候，他去求职服务中心，那他们有一个机制，怎么辅导就业，录了一个短片，短短几分钟自我介绍，描述他自己，像求职的时候，有的公司行号会有摄影机架设在那边，他们人力资源的主管什么会在看，他的种种反应录起来。那他是在求职服务中心这样录起来，录起来做什么嘞？大家六七个人都是想要求职，就是失业中想要找工作的。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伙伴他这样子自我介绍，他是不是说的太没有自信，还是说他头发应该要去剪一下，还是怎么样？在这个短片里面会看得更清楚，看得更仔细，算是一种我不知道团体治疗的安排，让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顺利就业的一个方式哈。安排每个求职者即刻表达自己的观感，其他人看完以后分享一下，给他一些忠告，给他一些建议，怎么样可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更棒更好这样。从衣着样貌、神情啊、语气种种的，都是哪里好，哪里需要改进。而这个男主角他本身在现场，不是透过 email 什么留话给他，就是现场听大家的指教。这段戏给我非常强烈而且很深刻的启发，就是人在团体里面就是这样。怎么说呢？你只是不要一直说你这我不好喜欢，我这样会比较有压力哈。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，我们做很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人家怎么看的，人家就会有一些观察在那边。而他这个戏就是把他安排出来，那他是还算幸运的，他会知道别人怎么看他。那有的人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，但不管你介意或不管人不介意还是介意的话，但是其他人都会有一些看法，因为人在团体里面是没有所谓纯粹被看待的，他就会有一些，我说的语气非常的平和。可是人家觉得你那个语气听起来是不耐烦，那这个就是很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有时候自然表现毫无目的，映射在他人的眼里，却成为了居心叵测、机关算尽。有时候的确是算计了某些目的，但人家看不出来，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，非常寻常。这变化万千之中，不变的就是我刚提到的，人在团体里面没有那么单纯的被看待，无论自己怎么做，总是有人可以说上两句好好坏坏，坏坏好好。横看成岭侧成峰。另一段好戏，他在大卖场工作，人事部的高层出事情了，所以人事部的高层出面灭火。那这是这部片的关键剧情，所以我还是迂回一点来说啦。那段戏就像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啊，远近高低皆不同。它呼应了我之前描述的，就是说事情可轻可重取决于你怎么看待，也就是人在团体里每个人观感不一样，发生一件事情建立这个观感都不一样，那同样一件事情每个人看法也会都不一样，那你看你要怎么去看它。我知道这样讲很抽象啊，这纯粹是为了让可能还没有看过的读者，因为这是关键剧情。有时候工作上亲眼目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，它是这个要说它是认真的解决问题，又像是积极的规避责任，这很难说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它好像也没有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，它都是无生命的，它只那个事情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又好像挺身而出，想要负责承担。举例来说，废除人员的试用期，以前有听过人都有试用期嘛，新进员工的试用期，废除这个试用期，第一天上班就是全职全新的员工身份。没有试用期，那这样的话对员工来说，好像还蛮正义的哦。我就是做多少了嘛，就领多少薪水嘛。但是换一个立场来看，没有试用期，也就没有摸索期啊。任何业务的疏失就要就责到底咯。这样的管理方式，你说是认真解决问题呢，还是积极的规避责任呢？这是很难说。所以我借这个例子来说，它里面的关键剧情就有这个味道。你不知道危机处理的这个方式真的是想要解决了什么事情呢，还是他想要卸掉什么责任，跟他划清界限，跟他无关。其实这部片蛮好看的地方，也呼应我们真实生活常会遇到的事情啊。那最后呢，讲一下片名，因为它是一个法国片，那片名就是法文嘛。La loi du marché 是意思，字面上的意思 ，loi 就是 law 法律法则 ，marché 就是市场，所以它字面上的意思是市场法则。那这个片英语地区、美语地区上映有英文片名叫做 The Measure of a Man， 就是衡量一个人的。衡量一个人好像懂，因为我刚刚有聊到一个，就是在团体里面大家怎么看待一个人啊，这个看想法不一样。可是市场法则就不是那么好懂。我可以提出来这样说，在团体里面总会有一些不是那么逐一清楚可以描述的东西，但是又具体存在的，好比说社会观感，好比说没有规定几点上班。但是你下午才来，不要又讲到你了。但是我下午才跑去上班，那就不对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些好像具体又好像模糊的一个东西哦，在群体当中的游戏规则，我认为这是比较贴近这个原文片名想要说的。那个市场不是菜市场嘛？那个市场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江湖，在一个江湖里面总会有一些规矩。这就是他想拍出来，他想聊的东西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这是影展片比较冷门，比较在市场上冷门，但是我相信有兴趣的话是会看到一些东西，还蛮有内涵。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当然还是老话一句，可以来我的网站上面都有图文，自己尝试翻译的中文字幕的预告片，阅读参考。谢谢大家。